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主动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推动城市副中心与北三线一体化发展，注重城南地区与临近河北地区发展协作，深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强化突发事件联合应急处置，推动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联动融合，深入推动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与区域协同发展互促互进。会议研究由部分重点功能区管理机构和区政府行使一批市级行政权力等事项时指出，市有关部门要把赋权工作落实到位，避免管理盲区和真空，各承接主体要及时调整权力清单，加强宣传解读，要把行政权力下放和行政审批改革、事中事后监管等结合起来，统筹谋划推进，不断提升监管效能。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昌平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2届17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前沿领域，把握发展新趋势，积极聚集创新要素，突出质量特色，完善产业生态，结合创新加速需求，探索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支持服务模式，持续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奋力跑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加速度。陈吉宁指出，近年来，昌平区在推进两股一源规划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工作应予肯定。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领域，也是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出发，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视野，进一步聚焦深化产业布局，着力打造特色化、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要抓住用好两区建设机遇，大力引进国际创新要素，不断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要主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提高决策水平和项目选择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干部队伍整体服务效能。要持之以恒抓好规字领域问题整改，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坚决杜绝反弹。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防汛预警机制作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首都社会安全稳定。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56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讲话。魏晓东指出，要增强做好首都三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推动首都乡村振兴、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抓住持续这个整体工作基调，再接再厉抓好全年各项任务落实，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继续开展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主题教育，聚焦14-5规划实施协商议政，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对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切实发挥好政协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上午召开北京市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新闻发布会，准入清单建立起了市、区、管控单元三级统筹的全域管控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全市范围内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处处长王春林介绍， 构建了1+5+7+7+6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一是一个全市总体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五是5个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还有中心城区，就是城六区、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

三是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四是京津冀地区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方便异地投诉。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昨天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本市部分区域设置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禁止停放区，其中包括环路的主路、辅路、韩桥区、首都功能核心区的16个重点区域以及其他禁止停放区域。相关部门将依法对禁停区域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违规停放行为进行查处。详细信息您可以登录北京交通订阅号查看。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据市交通委透露，根据2018年颁发的关于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本市小客车指标配置的工作意见规定，截至目前，共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小客车指标配置9万余人次。 首场教培行业人才专场线上招聘会正在进行中，将持续到月底。近300家企业推出3000多个岗位，包括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行业、汽车租赁、广告、生物药品制造行业等。招聘会是市人力社保局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计中的重要一环。 针对近期市场上个别食品价格出现波动的情况，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近日以市场、超市和社区便民菜店为重点，加强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监管，严格确保食品价格稳定。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提示，发现不法商家涉嫌哄抬物价，可以拨打010-6951-2315投诉举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目前正在德胜门箭楼4层展厅展出，展览选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行的各种钱币及其他展品共537件套，观众可以提前一天进行预约，购买入馆门票即可参观，入馆时需要出示北京健康宝和行程卡绿码。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业主质疑共有产权房没有按规划设计施工，开发商解释原因。 图纸对比发现地下没有这个设计。 公寓楼建成13年，中央空调管道频繁爆裂漏水，该由谁来出资维修？ 交房到现在才12-3年的样子，管道就已经成这样了。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石景山区御景阳光小区的多位业主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今年1月1号交房，但入住之后他们发现小区设计规划的下凹式绿地没有了，而地下储物间也变成了地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御景阳光小区是石景山区的第一个共有产权房，业主徐先生指着小区内的居民楼告诉记者，一层和地下车库之间的这层规划的是多个1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室储物间，但是入住之后他们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们的楼在那选房的公告里是6层洋房，一层的下面就叫仓储，北京市批给他的仓储是要做地下。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层的外侧墙体裸露出来，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查看了小区的规划图，发现现在楼前楼后下凹的地方原设计规划是下凹式绿地，同时他们发现地下室储物间的结构也和规划不一样。 图纸对比发现地下没有这个设计， 那个墙是假的，能看见有一方块，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开口。 徐先生说，这个雨季每次赶上下雨，地库就会被雨水倒灌。业主们怀疑地库漏水和墙体曾经开窗后被封有关，再加上开发商擅自增大地下储物间面积，没有按计划实施下凹式绿地等问题，让业主们对房屋的安全性也产生了质疑。那么违规建设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呢？记者联系到了小区的开发商北京中实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贾先生，向记者说明了情况。 为了便于我们地下的仓储间的一个销售啊，我们局部的可能有一些简单的改造，这块已经是属于违规啊，及时的被市区两级建委啊叫停了。 小区内消失不见的下凹式绿地又是怎么回事呢？贾先生解释说， 因为冬天的土啊全是冻土块，雨一下呀它就会塌，为了美观呢、及时把它进行一个封闭。 而针对业主们质疑的地下车库为何出现漏雨的问题，贾先生表示， 当时是冬天嘛，进行了这种日常的降雨的实验之后是没有问题的，经历了今年夏天第一次雨季啊，是暴露了很多问题。 就地下车库漏点修复以及储物间和下凹式绿地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的问题，贾先生表示已经有了时间表，同时他还就业主对房屋安全性的质疑做出回应。 我们原设计院出具了相应的结构性的说明，也盖了他们章，足以证明咱们这个结构是安全的。我们公司现在也正在商讨是不是需要再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家住朝阳区建华南路地杰长安邑小区的业主张女士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使用中央空调，但管道经常爆裂漏水。据张女士介绍，家中出现过严重漏水的业主至少有60户，她质疑为什么才使用了13年的管道会频繁产生严重的爆裂漏水。 我们其实从交房到现在才12-13年的样子，然后就这个管道就已经成这样了。 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物业北京地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安邑项目部工作人员吕先生。吕先生表示， 设计院出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改造方案，下一步得是征求居民意见，再做方案的深化，深化完了才能涉及到施工方案，包括预算，包括费用分摊的方式等等。 张女士告诉记者，楼内曾公示过一份由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告，但报告并没有写明部件严重锈蚀的原因。她说， 政府和物业他没有对这个责任进行鉴定。 记者联系到地杰长安邑小区所在的永安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陈先生，陈先生表示，确权工作正在进行。 后续也会在跟物业那块儿，还有居民那块儿一起碰，说这东西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是这么一步一步确权的。 为了解决问题，居民、物业、社区与街道办四方之前也曾开过多次协调会。张女士提供的会议录音显示，在协调会上，建外街道办事处林主任提出，如果更换管道，开发商、物业、热力公司、业主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然而，面对林主任的说法，张女士等业主并不认可。更换管道的费用究竟该如何分担才更为合理？记者为此咨询了物业管理方面的资深律师孟宪生。 开发商的保修，对吧？一般的是不超过5年的，对吧？应该是供暖和这业主专项维修资金去解决，然后商量一个比例。 此事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宇，主持人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中国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哦。